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作者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。 龙骨焚香第三篇，落洞第十一集。孟千姿半蹲在地上，飞快地拿树枝画着示意图，一道曲折的长线代表苗疆边墙，这条长线内侧又有一道断断续续，是小边墙，而跨过小边墙还圈了一个圆圈，圈得很有力道。孟千姿拿树枝点着小边墙的一处说道， 我们现在在这儿，鸟雀林镇，这儿不单只有这个市井的镇，当初苗人的设计是驻军进入这一带之后马上给予第一轮打击，这附近至少有19处翻版尖刀陷阱。 江恋看过古代征战剧，对这场景有点概念，不难想象一伙驻军偷偷侵入，忽然触动了鸟雀林镇，刹那间鸟雀乱飞，铃音乱响，驻军正惊慌失措，脚下踏空，下饺子般跌进陷阱，个个肠穿肚烂。挫敌锐气视为第一轮打击。不过江恋有点不解， 苗疆边墙是明朝的时候修的，小边墙的设计应该是在那之后，人家驻军一直没有侵入生苗，这些机关也就一直没有用上，这都几百年了，确定还能用？ 那你走出去试试。 孟千姿示意了一下四周，江恋耸耸肩表示自己不敢，之前并不知道这一带有玄虚，也就只当是走山路，毫无心理压力。好家伙，现在告诉他这是一片人工造就的陷阱，而迟迟没有现身的白水霄手里可能正按着那陷阱的机轴。江恋不走，他情愿跟身边这棵树长在一起。孟千姿斜看了他一眼，两人之间只有他自己知道小边墙，即便所知不多，但对着江恋也有了专家般的自矜，架势很是老道的提点江恋， 你不要小瞧古人的智慧，当时完全是双边战争，这道小边墙的机关是经高人筹划，集成千战民之力打造出来的，规模很大，防虫防石防侵防震，即便年久失修只能发挥一半的功效，也够你受的了。白水霄常在这一片行走，他既知道这些机关，谁知道他有没有设法修复过。 江恋心里泛起一阵凉，周围暗得更厉害了，也不知是不是心理作用，总觉得那些覆盖了无数草木枝叶的泥地正散发着阴森寒意。 若对手只有白水霄一个人，任凭他怎么阴狠狡诈，和二人之力我总还有胜算，但如今他手上居然握着古苗人的机关，简直如同手握重炮的玩家狙杀猫鼠一般。 地上不好走，咱们走上头好吗？ 说着指了指高处的树冠，山里林木很密，有那树冠庞大的几乎在高处连成一片，如果能像猴子一样在高处由一棵树转跃到另一棵树，理论上是可以高空行走离开这一片危险区域的。孟千姿低头去看自己画的简易地图， 听起来似乎可行。你看一下附近有没有哪个山峰是中间下凹像个金元宝的。 江恋不敢贸然露头，他几下纵叶上树，借着树冠遮掩，四面打量了一会儿，又很快下来，抬手示意了一个方向， 那儿。 很好，方位定了，那是地炉帐，过了那儿咱们一路折向西就可以到玄胆峰林了。 说到这儿，孟千姿拿手指点了点先前画出的圆圈，又是地炉帐又是玄胆峰林，山鬼的用语还真是玄乎。江恋觉得奇怪， 哎，不跟白水霄了？ 此行的目的一直很明确，要么是经由白水霄揪出幕后主谋，要么是从白水霄身上抢回链子，现在虽然受挫，但也不至于全无希望，怎么就突然变成去什么玄胆峰林了呢？ 解释起来过于复杂，孟千姿含糊其辞地说道， 反正你跟着我就是了。事情的起初，我就曾怀疑过白水霄是为山党而来的，还曾为了诱敌吩咐过劲松、大张、旗鼓做尽小边墙的准备。而今白水霄走的路线越来越接近玄胆峰林，是否他的目的地就是那儿呢？如果是这样，我就不需要跟踪白水霄了，不如走在前头，直奔山胆所在。白水霄反而要追着我，而且劲松一旦想明白其中的关节，也一定会带人去玄胆峰林，这就意味着我可以和自己的后援会合了。哼，简直是完美。 计策已定，就从身侧的这棵开始，江炼先上了树，又把孟千姿拉上来。孟千姿现在体力有点不对付，不管需不需要，江炼都习惯搭把手，而高处纵跃也不费什么力气。树干是笔直一支，树冠可是四下发散的，有时候一抬脚就能从这棵的枝丫迈到另一棵，即便隔得稍远，荡移纵跃、蹬跳借力也是不难。就这么行了有七八棵树，两人停下来休息。天色愈发暗了，外围毫无动静。孟千姿突然冒出一个想法， 一切危险都是推测出来的，会不会白水霄根本没在附近，听到铃音之后立刻逃之夭夭了呢？ 就像是专门为了打孟千姿的脸，这个时候脚链转动的咯楞声隐约传来，江炼也听到了，只是这声音来得模糊，分不清来自哪个方向。 小心！正心头猛跳，忽听到正对面破空有声，江炼喝了句提醒孟千姿撤步便躲，哪知刚避开这道，左右两侧又有风声来袭，像是乱箭齐发，四面有声。 下树！ 混乱中听到孟千姿叫他下树，江炼来不及细想，双手攀住枝丫，身子迅速掉下，也是不巧，恰有一根冷箭斜射而至，江炼急中生智，耍单杠般身子往旁侧一荡，堪堪避过一击，只是树丫经不起这么折腾，咔嚓一声断裂，他连人带枝砰的一声摔了下来。虽然树不算高，但这一下也摔得江炼头晕目眩，刚缓过劲儿来，就听见哗啦断折有声，孟千姿也吓得，不同的是他抱了满怀的枝叶细烧。原来事出突然，谁也顾不上谁，孟千姿叫江炼下树，然而冲着孟千姿来的那几道冷箭却是打往下散路的，他只得往上纵窜，抱定一大棚枝梢，如扫帚般扫开又一道冷箭之后，这才扑跌下来。好在两人都没受伤，树上失散，树下重逢，也算是有惊无险。然而这轮袭击居然就这么结束了，林子里重又恢复寂静，只剩风过枝摇，飒飒萧萧。 哼，别小瞧古人的智慧，他们一定会料到敌人也会从高处走。 这番折腾倒不是全无用处，至少他确定了两件事：小边墙的陷阱是真实存在的，白水霄确实就在附近，而且手握机轴。刚才的这场其实都不能算作箭雨，按照机关的规模，即便不是万箭齐发，也该有成百上千只吧，稀稀拉拉几十只有点寒碜。江炼看向高处树干上留下的那支箭，箭头锈迹斑斑，箭身木质明显湿如陈旧，看来这些机关的确已经陈朽，但那又怎样呢？残存十分之一的余力也够叫他们受的了。江炼重又倚住树干， 灵阵之后就是陷阱，想从高处走又有冷箭，上去也不行，下来也不通，当年真这么对上，驻军该怎么办呢？随身带着铁锹挖地道吗？ 哼，挫完锐气，杀完威风，那就四面冲杀，正式开打了呀。 正式开打？是啊，那白水霄为什么到现在还不露面呢？白水霄这人其实本事并不是很高，几次三番让我们栽跟头，要么是仰仗诡计，要么是借助机关，正面对阵他没把握也不敢。 经他这么一说，孟千姿也觉得有点蹊跷， 他刚才放过信号，他在等后援。 会是那个幕后主使吗？ 会是吗？那个人终于要出现了吗？ 先等等看吧。 反正即便不等，这一时半会儿的，江恋也想不出什么好的办法脱困。夜幕浓重，不远处的密林里移动着一大片晕黄的光亮。秋冻站在树底，皱着眉头盯着那片亮。黄小六从树上滑下，动作很轻地拍了拍身上的土。 这什么情况？他们还在往前走。哎，大东哥，咱们还跟不跟？ 跟上。 秋冻是临时受命的，本来已经坐上车了，柳冠国又把他叫下来，说是有个叫破人岭的寨子不太对劲，孟助理让他带几个人去看看，有什么情况及时联系。内心里秋冻是不愿意的，大佬下落不明，他急盼着能和大部队一起献策献力。破人岭这寨子他听说过，里头住户不多，都不是什么正常人，自然经常不对劲，放着正事儿不干，关注他们干嘛呢？但这不情愿他也只敢在心里嘀咕一下，既然是孟助理亲自交代的事情，又分配到他头上，他应当尽心尽力办好。秋冻点了五六个人，马不停蹄先赶到破人岭，随即跟进后山。那么一大群人集体活动，留下太多可供追踪的痕迹了。几个人卯足了劲儿，一路快跑疾行，都想要速战速决，尽快回归，不错过孟助理那头的大事儿。黄昏时分，终于赶上了这群人。奇怪，只是看到那些僵硬的背影，秋冻就已然头皮发麻。粗略一数，大概五六十人，男女老少都有，但他们不列队，不成群，也不交谈，三五错落，都只闷着头往前走。夜色掩映下，如同鬼影幢幢， 乍一看跟行尸走肉似的。 这还没完，再仔细端详更加心悸，这些人个个面相凶狠，连女人和老人都不例外，而且手里都有家伙，菜刀、镰刀、斧头、锄头，明明很常见的家事农具，握在这些人手里，出现在此时此地，实叫人觉得不祥。秋冻还看见有一个只有半截的残疾人，起初他还以为是半截上身在动，惊出一身冷汗，后来才看清楚，那是个双腿高位截肢的，腰后插了把斧头，撑着手掌走路。偶尔边上的人会背他走一段，那人趴伏在别人背上，像个奇形怪状的麻袋。而且这么远的山路，一般人走一个小时总会休息个一刻钟，而这帮人完全没休息过，速度不变，步伐也不变，像是感觉不到累。 这些人到底是去哪儿？又是去干什么呢？ 秋冻半路上给柳冠国打了电话，柳冠国也是一头雾水，只吩咐他密切注意，务必小心，千万别轻举妄动。其实用不着柳冠国提醒，秋冻他们早就悬起了心，压着嗓子说话，连喘气都轻了不少。天都黑透了，那些人还在走，有打手电的，有提马灯的，还有举着火把的，各种颜色的光亮汇聚成一片诡异的光源，在这漆黑而广袤的密林里无声地往前移动。匡小六的低语声自后边传来， 他们是不是要去找谁寻仇啊？哎，我听说解放前深山里的寨子或是部落之间都会有世仇的，就会打来打去的。 不能吧，这又不是旧社会。 哎，你们不觉得他们脸上那表情还有那眼神叫人瘆得慌吗？跟中了邪似的。 别只顾着聊天，这不是闹着玩的，用点劲。 正说着，远处突然响起纷乱的响铃声，几个人吓了一跳，旋即反应过来，迅速隐身最近的树后。过了一会儿，秋冻探出头去看，铃声还在响，只是声势渐弱，那片诡异的光源还在朝前移动，看起来像是这群人触动了什么市井的响铃，但是并没有人出来阻拦他们，而他们也并不在意，似乎 习以为常。 哎，这帮人真他妈让人费解呀。 入夜之后，江恋想看看摸黑逃跑是否可行，尝试着朝外走。刚走了十来米远，听到咯楞的脚链声，又狂奔回来。孟千姿则完全没动，安坐在树底下，看着江恋跑出跑回，还点评他：“ 跑得挺快的嘛。” 那语气分明不是夸奖，但江恋当夸奖来听，回了句：“ 哼，强项。” 山里寂静，偶尔有声响就会传出去很远。那响铃声，孟千姿也隐约听到了。疑惑地向着发声的地方看去， 应该隔得还很远，但怎么是从来路来的呢？ 江恋也听到了，他心算了一下时间，倒吸了一口凉气。 别指望了，不是什么幕后主使，这么久了，白水霄那信号招的应该是那个寨子里的人。 他招寨子里的住户来对付我们？ 除了田牙婆和金珠银珠，孟千姿对寨子里的人毫无印象。江恋知道孟千姿对那寨子还没有深刻的认识。 嗯，那个寨子里的人都不是正常人，应该有好几十口，估计个个都能拼命。双拳难敌四手，咱们再能打也不可能是对手。 哦，怕了呀？ 哼，哎呦，怕什么？只要对方手里没枪，谁还没个保命的招啊？ 他能有什么招？ 只要白水秀不在鸡周边，咱们就不用忌惮机关。待会儿咱们先上树躲一会儿，别让那群人找到，等白水秀和他们一会合， 怎么说， 咱们就跑。 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原著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